童年。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？经过我的窗前，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初恋的童年，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，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。老师说过春金难买春光阴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迷迷糊糊的童年。 成